星星总为月亮闪烁、啊、 我喜欢看你

泛起的涟漪，似乎还有一个你，裹在过去回忆里，一闪而去。但是天作证，我是真的感谢失去的痛惜，为我独立面对不一样的自己。就让天作证，无论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那只是天气，我的心永远晴空万里。